883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京津冀之声。一本书，一段情，一个声音，一种印象。 FM 100.6京津冀之声，每天13:30、19:00，广播书场。 金三角是世界上最大的毒品出产地，那里的制毒贩毒人员有组织成系统，既凶狠又狡猾。多年来，缉毒干警们付出了鲜血和生命的代价，与他们展开了一场场生死较量。和平年代，禁毒缉毒成为激烈的战场。中国缉毒秘密战讲述了缉毒警察们为了守护人民的安全与毒枭展开的你死我活的斗争。中国缉毒秘密战，作者陈实，演播武文。 西南茂密丛林，白天炽热的骄阳让人专找树荫走，可是到了晚上，热带雨林中凉爽了，到处充满动物的叫声，有野兽出入，伴着猫头鹰的惨鸣声，毒蛇也从洞里爬出。板红公安局缉毒大队长张贵刚化妆成边民，身上背着侦察仪器，手握短枪，带着身边两名侦查员事先潜伏在清河林里，观察着对岸的林丛。这里是连接缅甸、泰国和老挝的山林河流，无论是在水上还是山脉雨林都紧密相连，是被世界称之为金三角的黄金之地。夜渐深，白天的热气在夜里化成了一缕缕白雾，沿着弯曲的山脊层层缭绕，形成潮湿的山岚，视野越来越模糊。张贵刚有些着急，他看了一眼夜光手表，按约定的时间已经超过18分钟，这让张贵刚迅速做出行动，命令身边两名侦查员向前靠近100米。此时张贵刚依然用红外望远镜在暗处观察，在雾霭中隐隐有个人影在晃动，旁边的树林发出沙沙响声。这时在左前侧的老侦查员卢伟平快速折回，小声报告，前方80米，发现目标，注意观察目标周围，再等等，以防有埋伏。明白。卢伟平说着，握着手枪前行观察。此时张贵刚的心悬着，他布控的缉毒秘密行动都莫名其妙的失败，牺牲了多名侦查员。在万般无奈之际，他通过密信让潜伏在佤邦内部的张铁勋查清谁是潜伏在板红公安局内的卧底，并于凌晨2点在边界3号处的清河地界接头。而这次秘密接头是张贵刚单独行动，连公安局的领导也不知道。张贵刚发现了目标，他收起夜视红外望远镜，将手枪保险打开，轻盈地朝前迎了上去。对面的雨林枝叶发出行走的脚步声，似乎还能听到有些急促的喘息声。张贵刚警惕地在一处暗坡后睁大眼睛观察着，只见一个模糊的影子朝他这边跑了几步，突然重重地倒下了，没有声响，只有动作。张贵刚定睛一看，摔倒的正是要接头的潜伏侦查员张铁勋。他飞快地奔向清河界的密林，一边背着张铁勋快走， 一边小声急促地对身边卢伟平说，注意警戒。张贵刚跑到一处安全地带，轻轻放下张铁勋，才发现他身上的重要部位又逐渐穿过。但张贵刚十分清楚，这是对岸埋下的毒竹箭，以防偷渡者。张贵刚从身上掏出急救包，紧急止血包扎，可张铁勋疼痛地叫了一声。他慢慢清醒，看到的是张贵刚，便下意识地推开为他包扎的手，喘着气说， 别管我，有那剑。 谁？是谁泄露的情报？张贵刚追问，他迫切想知道谁是在公安局内部的毒枭卧底。夜深了，两侧的密林黑洞一般，难见一丝光亮。卢伟平和另一名侦查员费新龙握着枪在两侧警戒。倏地，有声音从林中窜出，来势凶猛，他们立即朝声音方向瞄准。 张铁勋，你说谁是内奸？ 张贵刚贴近张铁勋的耳边追问。张铁勋身上的伤口在流着血，他被逐渐刺伤后爬了100多米，血迹染红了树林。在密林里，有只对血腥最敏感的狗熊一直在跟踪。狗熊见张铁勋不动后，便从一侧的密林猛窜过来，朝张贵刚和张铁勋猛扑过来。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卢伟平抓起一根遗落在山里的长竹朝狗熊刺去。狗熊被刺伤，流着血，嚎叫不停，企图反扑。张铁勋强打起精神，抓起张贵刚，气喘吁吁地说， 狗熊， 狗什么？张贵刚被狗熊叫恼了，命令卢伟平把狗熊赶走。卢伟平朝狗熊挥打着，费新龙飞去一把匕首扎在狗熊屁股上，狗熊嚎叫着窜进了密林深处。此时张铁勋流血过多，昏迷中还不停地抓住张贵刚的手，嘴角在动，可已经发不出声音来了。张贵刚趴在他身边，还在不停地追问， 是谁啊？ 没有声音。张贵刚观察着张铁勋的口型，点点吁吁，像在说三个字，最后一个字还是在说熊。张贵刚大喊， 哎呀，狗熊被赶跑了，你说是谁？ 张铁勋倒吸了一口粗气，微闭着一只眼，他动了动身体，用手在潮湿的地上画了一个草字头的图形，就再也画不动了，一头倒在地上，胸口的血再次流出，染红了那个图形。 张铁勋！ 张贵刚抱起张铁勋，痛心地大声呼唤，那声音穿过雾气弥漫的山林，热带雨林中的鸟儿精明而飞。卢伟平和费新龙握着手枪从两侧靠近，见张铁勋牺牲，懊恼万分。 都是狗熊搅和的，他没有说出来话。 卢伟平反问， 他画的什么？ 费新龙在原地边看着边发问， 到底什么意思呢？一横两竖，像草字头，这里有要传达的内容，是什么呢？张队长。 张贵刚身为缉毒大队长多年，出入山林野外侦查，有丰富的经验，他也知道边境山林有暗箭，像张铁勋这样有卧底经验的队员怎么可能被暗箭刺中。张贵刚没有回答费新龙的问话，而是仔细检查了张铁勋的伤口，发现两处都是人为射中的。张贵刚观看了一下周围，果断地下令， 卢伟平，把现场拍下来， 尤其是张铁军死前画的图样。赶紧收拾下，两分钟撤离。 张铁军从毒枭内部来到密林，跟张贵刚接头，本想说出潜伏在公安局内部的卧底，可遭到了暗算，不但没有说出卧底是谁，还牺牲了，这让张贵刚悲痛不已，留下了难以挽回的遗憾。张贵刚望着缅甸的方向，深深地叹口气。夜沉沉，山林丛密中不时地传出动物的嚎叫声。 本书作者陈实深入一线，曾与缉毒警察并肩行动，用三年时间完成此书。他也曾深入边境及十多个省市缉毒一线，采访数百位缉毒英雄、亲属、毒贩、吸毒者，通过此书表现了中国禁毒缉毒警察与毒枭毒贩斗智斗勇展开的一场场生死较量，以及缉毒战线英雄们维护国家和人民利益不畏牺牲的献身精神。本书不仅再现了缉毒禁毒战线干警们的真实原貌，同时书中还融入了当今最新的防范毒品知识等元素。中国缉毒秘密战正在为您播出。 中国公安战线的禁毒与缉毒重点目标放在云南，而位于云南与缅甸的接壤地带则成了缉毒的前沿。张贵刚作为板红公安局缉毒大队长，在查处毒贩人员后，矛头指向缅甸的大毒枭佤邦和军哥王，但是每次伏击都遭到失败，其原因是佤邦毒枭阮龙秘密发展了一名卧底，一直潜伏在板红公安局内部。究竟谁是卧底呢？张贵刚单独开始了行动。张铁勋牺牲了，张贵刚和战友掩埋了张铁勋后，在天亮前从密林边界三号区返回了板红。张贵刚回到板红公安局，把自己关在办公室里痛定思痛，心里充满了难以诉说的苦闷。他和公安局长史希建都清楚，公安局内部一定有给佤邦或军哥帮制毒贩毒的人通风报信的内奸。张贵刚通过外围渠道暗自让张铁勋从佤邦中巡查线索，按照约定的地点时间接头，本来可以获得潜藏在板红公安局的内奸，可是在这节骨眼上，张铁勋却被人暗杀了。张贵刚满脑子的竹箭和鲜血，还有那片阴森布满雾霭的热带雨林边境。张贵刚敲打着脑门，一闭上眼睛，闪现在他眼前的就是张铁勋死前留下的那个草字头图案。张贵刚走走停停，嘴里不停地小声念叨：哎呀，狗熊，狗熊，狗熊。张贵刚下意识地说，怎么会跑出来一只狗熊呢？而且来势凶猛，像驯化过一样。那带有狗熊，可平时很少遇见啊。难道佤邦有什么脚踩两只船的高人？张贵刚把每次侦查的人和案情从头梳理了一遍，在他的梳理中，几乎每个人都有嫌疑。这时卢伟平敲门推门： 大队长，是我，卢伟平。 张贵刚本不想开门，听见卢伟平不停敲门，并小声说了句： 有新情况。什么情况？快说。 张贵刚猛地打开门的同时，一把拉进卢伟平，催促道。卢伟平险些摔了一跤，定过神，连忙又关上门。 卢卫平从口袋里掏出小纸条递给张贵刚， 代号鸽子有消息传来。 代号鸽子是潜伏在缅甸佤邦的内线，只有公安局几个人知道，而且在关键的时候才会发出信息情报。纸条展开很小，只有几个阿拉伯数字 ,125-058-662-14-031-976。 张贵刚立即翻动词典中的一张秘密表格，用铅笔写下了一行字，沙头湾14号零点。 这是鸽子的信息，这是我们等待多日的重要情报，佤邦一定有秘密交易。你马上通知狗牙熊副队长，做好准备。 张贵刚边说边跨上手枪朝外走出，转身说， 我去史局长那里20分钟，老地方集合，注意一定要保密。 此时张贵刚心里很复杂，更多的是愤怒，眼睁睁看见潜伏在制毒佤邦阵营的张铁勋死去，更是迫切渴望为战友报仇。老局长安插的卧底侦查员代号鸽子终于发回了重要情报，这让张贵刚有一种急于战斗的冲动。正好这时局办公室主任陈传来匆匆走到张贵刚身边，小声说， 张队，史局长叫你赶紧过去一趟，有要事。 近几年国际制毒贩毒疯狂，不仅涉及国内，而且形成了以缅甸、阿富汗到哥伦比亚、墨西哥等为中心的毒品隐形市场，形式类别多样，贩卖与吸毒形形色色，尤其是发生在金三角和湄公河的惨案令世人震惊。作者陈实走进中国公安缉毒警，与他们零距离接触，深入侦查与缉毒的最前沿现场，写出这部纪实文学作品。纪实文学联播节目正在为您播出陈实的作品《中国缉毒秘密战》。 张贵刚要是平时会给办公室主任一个笑脸，但此刻他板着脸大步朝另一栋小楼走去。局长和几位副局长是单独两层楼，典型的缅甸与泰式屋顶，呈弯钩形并带有金黄色图案，只是屋门窗半圆式，楼前屋后有茂密的棕榈树掩盖。在大门口有两名持枪的警卫，一条长牌上写着板红市公安局。张贵刚走到大门口亮了下证件，快速走进二楼的局长办公室。还没等局长史西健站起来，张贵刚带着一股憋屈的口气说， 有了情报，今晚我带人要来个大行动，先给你打声招呼。 史西健体态偏胖，圆脸庞，一双不大的小眼睛，笑起来只见两条细缝，脾气好，唯一爱好喜欢喝酒，但有着天生当公安的天才。他父亲不仅是跟随刘伯承南下的老干部，而且是老公安。缉毒大队长张贵刚猛地说有大行动，说打声招呼，再未多说一句话。史西健一点儿也不怪，他们俩是同学，又是一起光屁股玩泥巴长大的。张贵刚精明能干，又一直战斗在缉毒最前线，办事利索，脾气也大。史西健知道昨夜张贵刚接头失败，心里有怒气，他没有再提昨夜的事，走到张贵刚身边，单刀直入地说， 副市长陈明义今天下午想召集开个小会，点名要你参加。我不可能参加。 张贵刚还没等史西健说完，便挥手打断道， 我已经说了，我等的情报来了，我要部署今晚的行动。 史西健见此情景，并没有强硬命令，他耐心地劝道， 哎呀，行动可以安排副队长狗亚雄去，他又不是第一次执行缉毒任务吗？ 张贵刚急了，瞪大眼睛。 得到这种情报很不容易啊，你想想，在昨夜我们卧底的人死了，佤邦才开始的行动，有什么会议比抓捕行动还重要呢？ 陈副市长是分管攻坚法的领导，他点名让你参加，这是对你的信任啊。 史大局长，有你参加就行了， 有什么精神你告诉我一声， 我还要秘密布防在澜沧江边境的接应工作。走了。 史习见火了，大声呵斥 张贵刚，你给我站住， 我是局长，今晚的行动由副队长狗牙熊带队，你下午2点钟必须准时到达市政府第二会议，你走吧，抓紧时间和狗牙熊做好交接工作。 张贵刚也知道自己的狗脾气，只是心里憋着一股怒气。他听完史局长的话，站在那里没迈一步，背对着史西健，足足有1分钟没说话。那一刻，史西健的眼睛一动不动地盯着他。张贵刚没回头，迈开大步走出了史西健办公室。张贵刚心情复杂，他回到自己的办公室，从里间一个保险柜里拿出一份关于佤邦的秘密档案，里面有他安排进去的内线卧底，这个卧底还是老公安局长培训的，是一个极为智慧勇敢的侦查员。除了现在的局长史西健知道，其他人都不知道。张贵刚拿出那份档案，又重新审看了一遍，并用铅笔在代号鸽子上面画了一个三角符号，已经有了4个三角，这是卧底鸽子第4次提供情报。同时，张贵刚在佤邦头目阮龙上画了第5道叉。随后，张贵刚把那份秘密档案又放回到了保险柜里，反复转动着密码，锁上了密码锁。突然，缉毒侦察大队副大队长狗亚雄匆匆走进张贵刚的办公室，一眼看见张贵刚正从里屋保险柜旁走出，便大声说： 贵刚，昨夜到底怎么回事？听说失败了。 张贵刚对狗亚雄不敲门贸然走进他的办公室很不满，此时他正在查看秘密档案，好在已经锁进保险柜里。张贵刚走进外间办公室，叹了一口气，不想再提昨晚的事，于是冲着狗亚雄说： 哎，你来得正好，我有任务交给你。什么任务？ 狗亚雄说着，坐在张贵刚对面的一把硬椅子上。 在本书的新书发布会现场，张璐采访了特约嘉宾特型演员卢奇。 工作很艰巨，而且很危险，都牺牲了好多人了。你刚才他们那个烈士的家属也来了，然后他还让我签名，就他小孩的。然后我问他小孩多大了，才6岁。你想，6岁都没爸爸了，我也很感伤。给他签了一个，你的爸爸是人民的英雄，哎，你一辈是你一辈子的骄傲。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中国缉毒秘密站》，作者陈实，演播武文，编辑天时张璐。本书已由金城出版社出版，感谢各位收听，也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解忧书房。 更多更好就等于更幸福吗？资源有限，生命有限，人类该如何追求无限呢？掌握知识就能拥有智慧吗？不如来解忧书房吧，我们可以用阅读体验和思考来练习平衡身心，寻回幸福时光。周一到周五每晚9点首播，4日午后2点重播。